国的夫妻们分得归天仙不知你国比李太天扬言的归有一日出没开战忘不了前公子分得日三天杀之夫妻彼岸的不天和一地和那大地里呀也不必和一地他们不能一这几日出门不沾有一件真不是不把命儿演得叫天作在天门两国交战我的母家粮草来的不凡我有心会引起见不一面怎奈我身在山却不能过关我哪里说的呀太胆真你要白山我不阻拦即使公子不阻拦我有临见怎能过关 再见，四顾不说， 别动了。